第27集，许苏进军汉所之前，傅云宪给他找了家澳洲留学中介，意在给他灌一点洋墨水，镀一层金。许苏见名字好听的挑一所大学，南十字星，愣是一天澳洲没去，隔着互联网拿到了文凭。说起来也是海归，但这种海归糊糊普通老百姓还行，军汉所里都是高学历精英，一眼就能瞧出来其中的水分，想瞒也瞒不住。许苏也从没有想过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他心里门清，像军汉这样的大所，没硕士文凭，连个绿柱都混不上。如果不是傅云宪这些年宠着他惯着他，又哪里轮得到他在军汉所里作威作福。头埋得很低，许苏一直专注地盯着地面，眼珠却慢慢朝庞胜男瞥过去。听到他说思考的事实，语气里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，似乎很惊讶。这不是新鲜话题，他也没少听人说起思考改革、律师分级，知道自己离这条路越来越远。惋惜吗？后悔吗？那本思考的书都翻烂了。许苏不是没想过把思考考过，可考过了又能干什么呢？他打小就想当律师，可耳濡目染这些年律师这行业，轻者如何祖平举步维艰，浊者如追随傅云宪的那群人，倒似鱼在水中混得相当惬意。他们常常发乎真心地说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傅云宪，可这好像也没什么值得令人神往的。彼时年少，他曾以为唯理想与爱情不可辜负，而今活了27年才算渐渐活明白，一切随缘吧。庞胜男见许苏半晌没搭理他，自觉得没意思，捡起一堆资料走了。许苏磨磨蹭蹭地收拾完地上的东西，送去顶楼的露台。办公室里不谈生意，这是傅云宪的规矩。人还没走近，便听见庞胜男的声音，他殷勤地说着自己这回不全是为了取灵而来，其实是想拜傅云宪为师。许苏心头一震，强自缓了缓才推门进去。他耷拉着脑袋坐在几人身后，斜对着傅云宪。露天平台上有座玻璃房，百十平米的大小，落地窗帘半开半掩，里头摆置沙发、藤椅若干，种植些许叫不上名来的绿色植物，不似一般律所办公室看着理性严谨，反倒令人感到惬意。傅云宪若接案子，常常会跟人在这里聊聊，一般也不久坐。傅大律师惜时如金，不管案件多复杂，委托人多絮等，几句话便能切入重点，似名医切脉问诊，一言直击要害。三五步的距离，许苏就这么看着傅云宪。傅云宪斜倚翘腿，背光而坐，时近傍晚，夕阳像稀薄的红色颜料，在他身后的那片天空中晕染开来。这种极温柔明艳的色调与他的硬朗轮廓形成鲜明的反差，反倒显得这个男人离奇的英俊，五色盲目，五欲凡心。许素抬手遮挡竟有几分晃眼的霞光，微微眯起眼睛。傅云宪扫了他一眼，只当没看见这个人，微微扬起眉问庞胜男， 你怎么不跟老庞？ 庞胜男未凑近乎，多不成体统的话都说得出来。 嗨，我叔当然也厉害啊，他是 TOP20， 您是首屈一指，我更崇拜您，也更想跟着您学习。 自己的亲侄儿胳膊肘往外拐，庞景秋若听见铁定不高兴，但细究这话其实还给他贴金了。庞景秋虽为律所主任，实则处处都被傅云宪压了不止一头，说白了就是江湖地位不同，民间声望迥异，出了律师界的庞景秋无人知晓，但出了律师界的傅云宪依然是人人迷恋的传说。傅云宪有过两个徒弟，但其实日子都不好过。傅大律师有才无品已是圈内公认的事实，他太严厉太霸道，也完全不动感情不念旧，新进所的律助都得定期考核，优胜劣汰，更何况自己的亲徒弟。这么些年，身边除了毫无上进心只负责美艳的文俊，一直跟着他的也就只有许苏。许苏不知傅云宪会如何作答，比庞胜男还要忐忑。 傅云宪说过不再招徒弟。傅云宪也说过，若论那点法律人应当具备的机灵劲儿，谁也比不了他许苏。傅云宪没有正面回答庞胜男的请求，反倒问韩建瞿令案的情况。庞胜男办事确实比韩建伶俐，马上抢在他之前回答，说自己已经去过案发现场进行过调查取证。当时瞿令与邹杰的老婆在楼道里发生冲突，冲突时间不短，拉扯至楼梯口后不久便发生了悲剧。傅云宪一目十行的阅卷问，一个目击证人当时正巧走出电梯，电梯里应该有监控录像。庞胜男说， 已经向法院申请了，正准备复制回去好好研究，但命案现场那个楼梯口肯定是监控死角。 粗粗扫过一遍资料便已经完全记住，将手中材料放置一边。傅云宪又问，被害人本身是吸毒人员，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冰毒检测呈阳性，死前吸食过毒品，一审律师没有就此提出疑问。庞胜男已经与程烟沟通过，说 公诉人没有提及，辩护律师也没有疑问。 整个问与答的过程节奏很快，韩建木的一言不发，庞胜男则殷勤有加，处处表现。几句话后，傅云宪不再询问案情，仰靠在沙发上，双目微合，他面上毫无表情，让人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。 我是真心想受您指导。 庞胜男不讨论案子，反倒有点得寸进尺地问， 哎，傅律，哎，傅老师， 考考你， 既然要拜师入门，便应当通过考试。傅大律师问了庞小律师一个问题， 就拿刚才你跟许苏的争执打个比方，他将你打成轻微伤后转身就跑，你若在追袭他的过程中撞车身亡，许苏该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？ 这话太扯了，像个不高明的咒。庞胜男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半晌才道， 我个人认为许苏不用负刑事责任，车辆肇事在本案中属于异常介入因素，不具有通常性，因此阻断了原先违法行为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。 顿了顿，又怕自己思考的仍不全面，补充说， 在理论上这叫因果关系，因果关系呢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，这个问题啊其实相当复杂。 傅云宪打断对方，把目光移向许苏， 许苏你说。 一直闷闷不乐一声不吭的许苏终于抬起头， 复杂个屁。 他照习惯张口就骂，屁字还没落地就琢磨过味儿来了。这个问题看似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与瞿令案无关，实则是对案情的合理怀疑与大胆设想，一招破解真龙局。